愿人会怜悯平安，送我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你们，阿们。上个主日、今天还有下个主日，我们连续三个主日都在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。耶稣在这一章里面总共讲了八个关于天国的比喻。那么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，我们看到在这时候，很多听耶稣讲道和教导的人，他们在拒绝相信他。虽然还是有少数，包括耶稣的十二个门徒，他们相信他的。那么一个主要的原因，耶稣讲这些第十三章的比喻，就是回应这个事实，有些信，还有有些不信。稍微解释为什么那些不信的人会不信他，并且耶稣也讲信他与不信他的，他们两个最后不同的结局是什么。那么上个礼拜透过他撒种的比喻，我们就看到三个不同原因很多人不信耶稣。那今天我们会看，的确有这两种不同的人，信和不信的，而且他们在这世界上就是混在一起的，但是最后世界末日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会分得非常清楚，也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。那么在下个主日，除了再次看到那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之外，我们也会看到信的人是怎么信耶稣的，他们是怎么进天国的。好，这是这三个主日简单的总览。我们现在就集中在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，还有三十六到四十三节。这段经文就是分成那两个部分，二十四到三十，还有三十六到四十三节。第一个部分，耶稣对众人讲了他的比喻。在第二部分呢，耶稣就很清楚告诉他十二个门徒，只有告诉他们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。那在这个比喻里面是非常清楚，有两种不同的种子，两种不同的植物，一个是好的种子，就是麦子，另外一个就是坏的种子，就是稗子。其实他们特别是一开始长的时候就是长得很像，就一点分不出，之后才清楚看到哪一个是哪一个。那那些好的种子就是上帝所撒的种子，耶稣说这些人就是在天国里面或者上帝的国里面的人。那这些坏的种子就是撒旦所撒的，他们就是在他的国度里面。那这两个是一起长的，他们的根就是掺杂在一起的。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教会里面也有基督徒，但是也有恶人在里面，都是这样子。那怎么办？耶稣说不要做什么，不要试着把这两个分出来，不要把这个稗子薅出来，因为你如果把它们薅出来，有可能也会拔出麦子来，就会伤害麦子。那其实这个有点像耶稣自己的情况，很多人都来听他讲道，听他教导，有些信，但是也有很多不信。那其实耶稣当时也可以马上就解决问题，他就可以马上就杀死那些拒绝他的人，也就是叫他们，就是使他们下地狱。但是他没有，他就是让所有这些人来听，他们都是混在一起的。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，耶稣说不要试着把稗子拔出来，因为你如果这样做就会伤害到麦子。那其实耶稣就很关心这些他的国里面的人，他很关心我们弟兄姐妹们，他不要伤害我们，所以他叫他们不要把稗子拔出来，因为可能会伤害到他的子民。那耶稣说之后天使，上帝的天使会把这两个分别出来，天使会把基督徒带到天堂去，然后把非基督徒拒绝耶稣的人带到地狱去。所以现在教会应该集中在哪里？我们应该就做的像耶稣所做的一样，我们就应该好好的继续宣讲，继续教导上帝的道， 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有些会信，也有一些不会信，他们也都会在一起。那那些不信的人，他们有一天会面对审判。但是现在教会的责任不是要审判他们，不要把他们赶走。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好好的教导、宣讲上帝的道。那或许这样讲。 好像有可能是跟最近几个礼拜的教导、崇拜前的教导有冲突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最近，特别是像今天早上、今天晚上，我们在学习从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我们看到什么？如果有弟兄得罪你，或者现在罪里面，我们要去劝他，要他悔改，我们就行动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在第十三章今天这段经文，他说不要。 做什么，就是让什么都继续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无论是好的或者不好的，所以怎么理解？马太福音说我们应该试着改变这个情况。马太福音十三章好像说我们不要试着改变情况，为什么有区别？首先，马太福音十八章前面的教导，我们应该改变一些事情，试着改变。当我们看到弟兄或者姐妹们现在罪里面。 因为我们爱他们，我们关心他们，我们要去关心他们，温柔地劝他们要悔改，所以我们可以赦免他们的罪。我们不要这一位麦子，因为一直犯罪就变成败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关心他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做。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耶稣说我们不要试着改变事情，就让他们一起长。 耶稣在这边讲的是不一样。我们其实我们常常不听耶稣的话，我们想要改变我们不应该改变的事情。我们看到一个弟兄或者姐妹，我们不喜欢他，或者我们认为他比我们认为我们比他好，所以我们就想要把他赶走，或者我们就审判他。我们要把这个教会就弄得很干净，所以这样就有好的人像我这个好的基督徒这样子。 那这个当然，这个态度是不对的。那其实这两段经文，马太福音十八章还有十三章，都显示我们的罪。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当我们看到弟兄或者姐妹现在罪里面，我们应该关心他，应该爱他，我们应该劝他，因为我们关心他。那第十三章，我们的罪，今天的经文，我们的罪是。 我们喜欢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比来比去，我们认为我们比他们好，我们不喜欢某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们，所以我们想要把他们赶走，或者希望什么坏事情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。那无论是哪一个情况，我们的问题都是我们没有真正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。但是圣经非常清楚，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的人，我们要特别爱他们。 比如耶稣说，对他的门徒说：“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门徒了。”所以，我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。那另外一个问题，当然就是我们。 很骄傲地认为我们比其他的人好，我们喜欢比来比去，但是我们忘记我们也是罪人。是的，这些都是我们的罪，我们不爱其他的人，我们不关心他们，并且我们是很骄傲的，我们认为我们比其他的人好。其实真理是什么呢？所有的人，你们所有的人，包括我这个人。 没有一个人是够好当一个好种子，当一个麦子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本来都是坏种子，都是败子。所以，非基督徒跟基督徒的区别不是说非基督徒是罪人，然后基督徒我们不是罪人，不是，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。区别是上帝在。 我们基督徒里面，他首先借着他的律法说服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，强迫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。接下来，他借着福音，就使我们相信耶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。 那些非基督徒, 他们还不认为, 他们是罪人, 所以我们需要跟他们讲, 因为我们也关心他们, 我们需要让他们看出, 他们也需要耶稣的赦免。 所以这个基督徒, 非基督徒的区别, 是基督徒是蒙赦免的罪人, 非基督徒只是罪人而已, 还没有得到赦免。 其实耶稣早也已经赦免所有非基督徒的罪，已经赦免了，但是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，他们认为他们没有什么罪需要耶稣的赦免，所以他们就拒绝耶稣已经赚得的赦免。那为了了解这一点，这个了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想还是今天晚上再问你们一次，你是一个罪人吗？ 是的，感谢主，上帝让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我也是一个罪人，这个是真理。无论你承认没有，你就是一个罪人。但是因为你刚才承认你的罪，你可以完全确定知道耶稣已经赦免你的罪，你是一位蒙赦免的罪人，你就是一位基督徒。感谢主，其实今天晚上。 上帝再一次地赦免你的罪，从拜一开始就有领圣餐，他会再一次地赦免你我的罪。是的，你本来就是坏种子，是败子，但是圣灵借着上帝的道，使你承认你的罪，也使你相信上帝的赦免，因此你就是一位基督徒，一个好种子，麦子。 并且呢，圣灵一定会继续借着同样上帝的道保持你在基督里面，一直到世界末了的时候，在世界末日的时候，上帝的天使也就会把你带到天堂去，在天堂里面就再没有任何的罪，任何的邪恶，只有祝福跟好处，只有上帝还有所有属于他的人。 那我们都不配在那边，我也不配在那边，唯一的人配在那边就是上帝自己。其实没有人是配的，只有上帝在那边。但是呢，上帝因为他爱我们这些罪人、这些坏种、这些败子，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甚至愿意担当我们的罪，在十字架上，也就是在十字架上，就是受到地狱的痛苦、地狱的火这个火炉里，他受到这样的痛苦。 上帝完全离弃了他，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，耶稣爱我们这些罪人，并且呢，他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了，胜过我们的罪，胜过撒旦，胜过死亡，胜过这个败坏的世界。借着你的洗礼，上帝就把你与耶稣所做的连接在一起。 因为这样子，你也胜过撒旦，你也胜过死亡，胜过你的罪。现在这三样都不能伤害你，你是很安全。所以这个就是当一个好种、一个麦子的意思。当一个基督徒，现在不一定在这个世界上，不一定随时都很容易当一个麦子，都不一定会很顺利。 到处都是败子，其实，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个老我，这个老我就是一个败子在那边里面，我们还是罪人。但是耶稣今天要安慰我们，要鼓励我们说，有一天会不一样，有一天上帝会把所有的败子，包括我们自己的败子，从我们就是拿走了，并且上帝的天使会把我们这些麦子带到天上的仓库里面。 就是在天堂永远与他同在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阿门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，阿门。